极 HK Dinner， 我系刘世良。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喂，啱啱我哋即系呢一个 break 嘅时候咧，讲起 Donald Trump 咯。喂，即系啱啱见到一啲新闻，即系好捻猥琐嚟扑街。屌你，即系佢只系见呢个麦克朗。见到人哋老婆赞人哋好身材，即系做乜撚嘢啊？屌，即系 佢做咩美国谭真一啊？谂住 系嘛？边个系谭真一先？唔系个个人知道、啊。 我唔好意思，即系杀人犯里边做真凶嗰、那个，成日就喺郭富城面前讲你老婆靓、那個， 女都攞嚟讲啦。佢、啊、个女，佢话佢自己嘅女系 sex symbol 啊嘛。 嗯， 所以我真系我觉得。即系，你老味，即系呢个 Donald Trump 真系冇，即系冇谂得，即系唔可以指望呢个人，真系，即系所以咧，真系嘅，我觉得系你话而家你话中国民主又好，香港民主又好啊，即系你而家你见到呢、這、一个刘晓波事件对我哋嘅启示，其实我哋真系唔可以靠美国佬咯，即系或者系靠外国势力咯，你香港人你要做足， 唔系可以利用一下喺适当嘅时候， 系， 但系你就完全依赖咗佢之后咧，就你一定系冇指望 噶啦， 系咪？ 咁呢个正 尤其是你系全球由英国嘅脱欧开始系反精英啊嘛，系全球都系民粹啊嘛，喂，所以而家呢个浪咧。即系你用翻我哋嗰阵时候读嘅民主嘅浪潮咧，其实而家系倒退紧嘅。其实从来都系咁，即系一波第一波完咗之后有少少即系倒退，跟住又嚟第二波又再进步啲，第三波又再进步啲。第三波完咗之后，九十年代咧，跟住又翻转头。 唔系，其实你见到今日G20已经系啦，系嘛？喂，你见到 Donald Trump 咪最好笑噶啦，即系自己 Twitter 嘅时候咧，即系喂，真系网上就凶狠噶，系嘛？见面就真系碌卵噶，全部都即系无论佢对住阿习近平又好啦，对住俄国佬都口好啦，系嘛？对住普京今次咪系咯？原本话喂，即系见面半个钟嘅啫嘛，喂，一倾就倾咗成两三个钟、啊。哇，大佬，即系讲得不可开交，真系完全系，喂，所以即系喂呢啲咁嘅人系嘛，喂又话 unpredictable 啊，唔俾你知道我底牌系乜啊，屌你原来系咁捻样噶，喂你个底牌都几契弟嘅，人都系，咁所以就真系冇办法啦，只能够自救啦，系嘛，咁嗱，其实你睇翻今次DQ 事件咁样样，咁我哋啱啱都见到有啲市民又去咗叫声援呢四位 DQ 嘅议员啦，系嘛，亦都有啲即系市民好高质嘅，我哋开张相先睇下先，系啦，哇，呢个苹果拍到嘅真系。哇！佢話好明顯呢個係政治打壓，係幫廿三條一地兩檢鋪路。咁嗱，咁靚女嘅人，即係通常咧，啲人就話啦：，唉，靚女通常冇路啊！呢個完全係即係係嘛？呢個就完全係令到嗰班即係剝曬呢啲人嘅人嘅牙啦。即係嗱，而家我哋面對一個問題，即係開完啦呢、這個。我哋而家面对一个问题， 用呢一个靓唔靓女去评价一个人嘅 靓女咧， 系术同埋呢一个嘅 靓女，当然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吸睛啦，系嘛，即系坦白啲讲。咁但系嗱，而家有一个讨论就系话啦，即系譬如好似即系头先我哋咪后讲啦，就系话，韩连山啊，即系而家叫啲泛民议员总辞啊，呢啲乜嘢啊，咁样样。嗱，你听落其实系好似言之成理啊，即系喂。最溫和的路線走盡了啦，係咪？喂，咁不如我哋總辭一鋪啦，係咪？咁但係呢， 用返頭先阿龍開始講過新加坡個例子，當年60年代新加坡獨立完之後，一輪嘅即係政治打壓，就係、是、李光耀藉口話要即係反共㗎嘛，將嗰啲懷疑係共產黨嘅分子全部係即係開始收監，跟住成個反對派咪全面撤出議會囉，抗議呀、啊。 唔参选啊，甚至乎系即系当选咗嗰啲都辞职嗰啲啊，你足足搞几年啊？六十年到而家， 其实香港唔系未试过嘅，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足足是差不多五十年。 阿土伯，我哋唔可以，我哋唔需要讲到新加坡咁远。就算系我哋回归之后啊，所谓回归啦，咁即系嗰阵时呢个泛民即系已经总辞啦，系嘛？喂，嗰阵时嘅林立会做咗啲咩咧？咪将啲恶法咪全部推上嚟做咯。即系当建制派。 同埋嗰阵时候咧、啊，正如你上个礼拜钟树根咁讲，中国仲要靠你香港。 嗯。 嗰阵时唔系好似而家咁，你个 GDP 占呢个中国咧。而家系得幾個 percent 嘅大佬最多頂曬籠啊！ 兩三個嘛， 所以你唔好以為鍾樹根勾下勾下，佢係講點出咗一個好重要嘅重點。佢話五年啊最快啊， 佢心水好清， 係會一國一制。原因就係中國而家係真係好似我咁講，係變咗暴發户嘛。 嗯， 佢嘅實力對比裏面，我喺回歸前我仲可以總辭局佢，即刻一年之內即刻選翻啊嘛。喂，而家如果你真系总辞嘅话，你全面撤出议会嘅话，唔单止好似阿龙你咁讲，冇咗嗰啲资源，第二你系冇咗成个 agenda setting 嘅能力。咁我哋所有人都搞 NGO 得啦，即系搞个花生台啊，搞下即系嗰啲华文啊嗰啲支持你嘅得啦。你如果你觉得咁样系掂嘅，喂，你好大镬嘅，你唔知啊？新加坡已经俾一个好坏嘅示范佢嘅反对派。就是即使是立国不久的李光耀，新加坡那时候都未经济发达，他在动你的时候，你想着以为一个这样的反身去抗议，全部全面撤出这个议会，以为一个就是以为国际新闻，以为大新闻的时候，屌是啊，闪几日啦，闪个零月啦，跟住啲人唔记得㗎啦，唔记得咗你啊大哥，所以千祈唔好搞呢样嘢啊。喂，而家呢个时候你是要沉着，尤其是你面对你的对手是这么强大的时候，奸招用尽，蛊惑招用尽，甚至乎是以强硬的路线为主导的时候，你更加一定要是想清楚你下一步怎么走下去。现在老实说，你讲回 DQ 转头是很难有希望的，即是你想想他透过司法途径能够讨回公道的机会，我估计呢，我希望我自己都是做期望管理，那做期望管理当然是如果输了， 嗯， 你都上訴唔到，因為話曬佢識個法嘛。仲有一樣嘢，香港嘅法庭，你唔好俾我估中。大部分嘅法官有名單嘅，由裁判處、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即係到終審法院，我估超過一半嘅法官，老共係溝咗佢嘅，係溝咗佢嘅啦，已經，即係已經係佢嘅人嚟噶啦。你話？他一定最难的困难就在于，就是他写个判词的时候写得四平八稳，即是拿回一些理据出来。喂，律师，尤其是这些这样的法官，即是大律师出身的嘛，他又代表辩方又得的，代表控方又得的，做惯这样东西啦。他要写一个四平八稳，学你话斋，比西方世界可以看得到的判词似模似样的，有什么困难啊？完全不困难。如果他扣了一半以上的法官，香港的司法独裁不断被他蚕食，他都不怕，他在商业的问题上他一样维持司法独立，不过在政治的问题上他现在就跟回一国两一国一制入面的内地，这样全面同打击你们，告到你班友仔手软。我前日就是中联办门口，我撞到阿明，你有几多单是信的大佬，因为他开始信服我的讲法，因为他有听我的节目，原来屌， 不是原来他听了很久了， 他又说就是你讲的讲法，你的 present 有少少问题，因为你说开始这些公民抗命的行动不合乎成本效益，他说我不应该这么计，我说个问题就是现在你是浪费了你很多的青春和时间， 嗯， 你想想他哪几单官司，九子那单， 嗯， 最近这间藐视法庭一单， 嗯， 跟着还有一单我不记得了什么， 黑紫荆啦，仲有 金紫荆又可能嚟紧，仲有一单嘅好似系，但系佢数几次帮我听，我都唔记得。 唔系，其实如唔系，如果阿明咧，就起码两单嘅公众妨扰罪噶啦，系嘛？ 唔系，即系我用阿明嗰个例子就系在于咩咧？就系而家老共系绝不手软。 系， 跟住我有另外一个同事 Jack 土，佢话土， 啊，我同你都未坐過監，其實你告咗好多鑊噶咯咁樣。我係啊，喺度數一數手指，我梗係記得自己一啲啊。屌，我都四五鑊噶喎。 即係 最多都係160小時社會服務令啫。 你有咩辦法？ 罰錢啊嗰啲咁嘅啫。 你有乜辦法？下下都可以嚇、啊。喂，唔係、啊、用隔離嘅講法，可能係咁樣送光環俾你喎， 係 嘛？ 以前就係、是、嗱，如果你真係從純粹從政治計算嘅角度咧，你嗰個 political practice 咧。以前我哋公民抗命有少少所謂政治嘅突發，因為敢犧牲自己，去挑戰呢個法律。即使我有刑罰，都係相對係合乎成本效益嘅嘢嚟嘅。個成本好低啫嘛，罰下錢，你會豪俾佢啦。你叫我做一百六十小時服務令，咪做俾你咯。但係跟住落嚟，而家佢搞到你係點咧？你要坐監，你係選唔到啊！咁你就大鑊啦。真系大镬噶！你谂下郑锦满上一次嗰单嘢，佢罚佢三个月啊嘛。佢罚佢三个月嘅时候，其实如果冇记错，立法会咧系五年都唔可以选举嘅。你好简单啫嘛，例如岑奥辉同埋黄之锋，佢哋都系即系good candidates 嚟噶啦。佢如果再蛊惑啲嘅话，判你四个月，缓刑一年，咁点啊？冇得选噶喎。志峰哥而家几多岁啊？廿一定廿二啊？加五就27噶咯，系嘛？点算啊？喂，佢而家就玩呢个方法啊！我开始，我点解我话我要老实讲？第一，冇呢一个嘅政治得分，冇 political credits 之余，仲系我哋好唔符合成本效益啊！公民抗命喺而家老共呢个策略里面，所以我哋要检讨啊！我哋要谂啊，系唔系咁？佢设个陷阱俾你，你系咁冲埋去啊！嗱，以前你都话。屌，惊你啊！你夠胆就喐我啦！我以前系信呢个讲法嘅，佢要付出好大嘅代价，但我开始觉得佢系唔 care 呢个代价啦，已经。你谂下，一国两制对以前嚟讲，呢、這、一个 model 系建基于叶九条嘛？如果冇记错系咪？由叶九条开始讲，喺中国宪法里边第31条里边成立一个特别行政区呢样嘢噶嘛？跟住叶九条其实我嚟收台湾噶嘛？所以佢喺香港回归嗰10年8载嘅时间里边，老共嘅计算就系香港要做一个好嘅 model。所以我哋过去嗰20年里边，唔好计过咗5年啦，头嗰15年咧系差咗少少，但系唔系太觉。我哋依然有基本嘅自由，表达意见嘅自由。我哋依然有抗争嘅自由，我哋依然可以参选，我依然可以做立法会议员，我依然可以为香港市民发声。但系跟住呢5年嚟，我哋发觉系转变咗，由 DQ 呢样嘢睇到，由滥暴滥告开始，所以我觉得系要检讨，成个反对派咧，即系唔可以净系一班人啊，系要谂啊。喂，我唔可以一成不变，永远个策略系咁啊。嗱，我纯粹觉得呢个策略唔系原则问题啊，原则我都认为，即系你需要公民抗命嘅，但系你嘅策略上，我系咪需要调节咧？喂，大佬，你净系日日喺度疲于奔命，同佢喺法庭里边纠缠，而嗰个系国家机器嚟嘅，而你都会深信嗰啲官有嘅保，唔好话佢俾人入咗，唔好话俾人沟咗，佢系有个保守性喺度，而成个建制嘅一部分嚟嘅，即系正如我嗰阵时僆仔，即系仲相信左翼嘅时候都话啊嘛，屌，法官都有阶级性噶嘛，大佬。系咪从左翼嘅角度咁讲嘛？法律只系当权者嘅工具嚟嘅啫嘛。咁佢作为国家机器，大佬佢用乜嘢啊？喂，差佬又系佢嘅，系嘛？告佢提交呢个律政署嘅，政府又告你嘅，跟住法庭一个配合，咁你咪全部一嘢俾佢一网打准我哋。喂，开始系会咁啊，而呢个 side effect 真系严重就系、是，第二啲人见到，屌唔好搞啦。喂，原来系咁嘅。喂，以前用纯粹用公理嘅角度啊，唔啱嘅呢个讲法系。喂，见到长毛，喂都选到立法会议员，即使系咁样抗争都系咪？啲人系不嬲咁讲佢噶嘛？喂，但系跟住而家发觉系唔得，喂佢真系连选都唔俾你选，叫你签确认书，跟住如果你照去选，跟住话你违反誓言，你宣誓嗰阵时候又唔知点，喂，所以而家佢嗰个做法全面收紧所有香港呢啲嘢，司法只系其中一个方法 ，DQ 亦都系其中一个方法。你谂下7月1号嗰个光景，哇！香港变咗个咩地方，大佬？喂，以前胡锦涛嚟都冇咁夸张喎，大哥。嗰啲习近平，喂嚟到， 我哋好似系生于喺中国大陆咁啊！嗰啲维权人士出唔捻到街咁啊，大佬！喂，呢下嘢先系愤怒啊，大哥！喂，我哋系咪要重新思考我哋嘅谂法？我哋点样去应对佢啊？国际佢又唔惊啦，传媒佢又立紧晒啦，跟住就用晒所有国家机器嚟打压我哋，而家黑社会出捻埋啦！喂，我要真系谂清楚，唔系话谂清楚点样退缩，而系谂清楚点同佢抗衡。你成个反对派要谂呢个问题，唔可以净系话因为佢系自决派，佢因为佢系港独派就有勾得佢。某部分人，我哋需要边缘化佢，因为佢系类似嘅。我唔知佢系真心定假意，定系俾人入咗。但系我哋自己成个反对派嘅阵营，我相信起码九成以上，你都要谂清楚。喺面对而家最新嘅局势里边，尤其是后梁振英嘅年代，我哋点样去自处？林郑月娥唔系差嘅，俾我估捻中咗啊！嗰日你谂下，细梁仲喺度笑鸠我嘅时候，我话佢会反弹嘅。果然反弹。 阿细梁都转咗啦，阿细梁都转咗啦，其实都。 佢嗰日仲笑我嘛，我冇回应佢啫。佢话：，你唯一谂到个方法就系咁，话林郑月娥结果嘅啫，咁记唔记得啊？ 系啊。 喂，你跟住你咁先至温水煮蛙成功。嗯，一啖砂糖一啖屎，一啖砂糖一啖屎。 最絕嘅恩威并施嘅做法咧，即系我谂佢自己点样评估自己的策略，就系想做下一条恩威并施嘅路线，即系对待，即系佢哋觉得可以统战嘅朋友啦，所谓朋友啦，就用太阳去照佢哋，系咪最和暖嘅太阳去照佢？啊，对付敌人咧。就最用最凶狠嘅风去即系吹佢哋，系嘛？ 最惨就系咩？你用呢个形容咧，去分开嗰两忽人咧，喺个反对派阵营里边，用太阳去照耀佢哋，令到佢 feel comfortable 自我感觉良好嘅，真系。即系嚟你泛民嘅主流咪话，唉，早知系一早话俾你听噶啦，呢条路走唔捻到噶啦，唔有理咯，唔关自己事嘅嘢，点解要自己拿屎上身咧？咁样系咪？ 即系摆姿态嗰啲就唔好搞啦，系嘛？即系或者咁讲啦，即系如果你讲抗争嘅话，起码系可以 filter 咗一啲咧，即系纯粹姿态上面嘅嘢，系嘛？即系我哋咁讲，如果你话检讨嘅话，首先即系我如果第一个叫结论啦，系嘛？起码就要即系。磨练到一个聪明抗争的路线出嚟， 唔系你哋嗰种咁嘅，其实你哋嗰种咁嘅讲法，即系早喺高达顺风耳嗰度咧，都不啊李永达喺啱啱成立呢一个新嘅立法会议会嗰阵时，佢已经问过一个问题噶啦。佢话咁多嘅一人党，你每个人互相都拿住自己嘅 agenda 视为一个最高嘅行动指标，而冇谂过点样同其他即系点样同其他主流泛民合作，而主流泛民亦都系谂住 iso 嚟佢哋。你冇咗呢一种咁样嘅沟通嘅时候，喂你自自然然。 是啊，主流泛民 iso 嚟佢哋啊， 唔系阿达冇咁讲过， 你诠释啫， 呢个我嘅诠释嘅啫。主流泛民亦都好似有意无意就冇同佢哋走去做一个密切嘅沟通，结果你成个议会系好难继续行落去。咁用佢嗰种咁嘅讲法，你而家咁样嘅 DQ， 然后再嚟林郑呢一种咁嘅恩威并施嘅做法，喂你话聪明抗争，其实你讲紧聪明抗争嗰阵时，第一时间要问：喂，你主流泛民或者你而家被 DQ 嘅嗰一班，喂，你点样重新建立翻个沟通，去到组织翻个队形先啊？而家个状况就系你连队形都冇啊嘛。 唔系我的意思唔系要做聪明抗争，我的意思就系头先你讲你最后嗰个结论，我话我哋要倾啊，我哋会思考啊。同埋要重新调节成个反对派阵营嘅路线啊！ 其实咧， 唔系净系自决派、本土派、泛民嘅主流啊，而系大家一定要咧系谂一个办法出嚟去应对嘅。你再系咁样碎片化嘅话，你根本系应对唔到而家嘅局势 啊！ 应对唔到中共 啊！唔系，其实咧有啲嘢咧，其实讲咗好耐，即系冇人去实行啫。即系譬如。嗰陣時雨傘運動之後，其實大家都講過，就係話嗰啲全面不合作運動又好啊，即係超合作運動亦都好啊。超合作運動呢個講法呢，就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係阿蕭公提出嚟嘅。咁所以咩叫超合作運動，就係其實就係 target 返，即係如果你以地區咁計啊，你 target 返嗰個地區裏面，或者你自己嘅環頭裏面嗰個利益關係網啊，係咪？即係譬如喂，佢嗰陣時講嘛，譬如你小巴線嗰啲 係咪喂你有权去投诉㗎喎。係咪你咁样占路嗰啲乜嘢。你见到而家嘩即係啲差佬喂係又抄唔係又抄喎。鸠抄咁样喎。唔係话抄牌咁简单啊。人都抄啊黐撚线啊捉人即係过马路啊。屌喂如果佢係呢啲嘢都行到絕嘅时候喂作为一啲民选议员係咪可以喺民生嘅政策嗰啲嘢位其实都可以針對返自己嘅领域上面行到盡呢係咪即係嗱其实讲真我觉得有啲路线其实係可以appreciate 可以做嘅即係其实喂朱凯迪其实佢自己針對横州咁样其实咁做法其实可以广而及之㗎是嗎即是你咪淨係針對自己嘅橫頭做自己嘅嘢然之後爭取到底囉是嗎其實民主黨喂你講元水啊圍標啊呢啲嘢其實都可以做到㗎是嗎即係其實講真做得最差其實可以做得最差嗰個係公民黨啫其實係。 唔係你講呢啲咁嘅嘢其實都有一種局限喺度㗎因為大家個出身都唔同喂朱凱迪佢就因為喺佢土地正義聯盟嗰邊佢就係長期講土地問題嘛所以佢可以喺呢個 urban planning 裏面任何一個細節走去玩死政府大問題對大問題你話玩得死政你話喺嗰樣嘢玩得死政府即係都係你一個人做嘅嘢嘛、 嗯、 你點樣 share 你嘅知識俾其他人、嗯、大家一齊去做大呢個議題、嗯、喂今次就係冇咗呢種溝通嘅時候你咪永遠大家都孤軍作戰 咁你咪睇 某程度上其實呢個一個結構嘅問題、 嗯 亦都可以话系比例代表制嘅选举嘅制度里边咧衍生出嚟嘅碎片化问题。 嗯， 因为你开始要 sharpen 你自己个政治纲领啊嘛，我要同你系有唔同噶嘛，我要同你系有唔同啊嘛，点解？即系我系有niche 噶嘛，我系有 marketing 嘅 niche 噶嘛，我唔可以 homogeneous 噶嘛。你有冇记得我哋僆仔读呢个市场经济个 demand and supply curve 嗰个时候咩叫 perfect competition 啊？即完全競爭的市場有四個假設的嘛。第一就是所有的貨品是要相類似 的。 現在你就是因為比例代表制裏面我不可以相似的。 其實比例代表制原意就是想分化你的泛民的嘛。 而我們所有人在這個過程裏面自覺不自覺地是中了這個計 劃。 是中了的。 因 為我一定要 sharpen 我自己的觀點。是同你不同的。喂如果不是我同你新界西又好新界东又好为什么要揀我揀你呢大哥。 但 我妥妥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只是突围而出的。你今次你都看到的。喂他为什么要针对那几个 DQ 的机会有我不知道啦因为我真的没有认真跟他们谈过他们所谓自决的论述。在我的角度来讲。 或者拉布其实他是真的想封杀拉布。 我是接受的。我是接受这个的需要 elaborate 关于自决的论述在2047年的时候香港人是应该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你想想他今次他针对的连港独都不讲那班讲自决的。喐晒你。喐晒你。是好彩就是朱凯迪那次呢宣誓的时候呢没有包揽下去。我想他都有个政治计算因为他知道他是票王。他不敢玩得太过分。 喐不到他。 是吗所以如果你在而家个碎片化的制度里面泛民仲是各自为政諗住自己的政治计算的时候呢虽然我觉得而家已经进步了很多了尤其是在雨伞运动里面那一段时间里面大家都虽然是各自为政但是有不同的政治光谱的人呢其实是存在的。但如果我哋继续将这样东西强化下去的话其实你真的会被他逐个击破。 或者你咪睇返被 DQ 嗰几位其实就係最有 character, 但最有 character, 你背后嘅代价亦都係最孤立无援嗰几个。 其实佢哋最惨就係嗱佢哋係要靠抗争先至可以维系到佢哋自己地位嘅其实係。因为讲真的如果你讲组织搞地区服务即係佢哋都冇咁嘅资源去做。所以其实如果佢哋唔行前线去做呢啲抗争嘅话呢其实冇人去做㗎啦。因为其实你有组织嗰啲人佢因为佢自己那个群众基础太多亦都唔会走得太前㗎嘛。即係个分工就应该喺度嘅其实就。 朱凯迪佢当选嗰陣时俾人接受访问佢已经讲过佢系冇资源接 case 㗎。 啱啊呢个认同喎。咁嗱不如我哋讲即係我哋时间剩返冇几多啦我哋都要讲返你个 DQ 你应对 DQ 嘅策略应该点样去应对嘅。 不过阿龙提咗出嚟啦我觉得呢样嘢唔系几好嘅。 即係你一個月十幾萬揾一個半個同事 去跟 case， 因為其實你從個 case，我唔知佢理念係點啦，因為我都聽過。不過你叫我評論，我就講兩句啦。喺 case 裏邊，其實揾到個政策嘅背後嘅問題，同埋佢投得你，即係佢都對你有期望。雖然可能你好密集好多，即係疲於奔命，即係咁做咗，根本就係異化咗咁滯。呢個亦都會，但係你唔可以話，哎呀，我唔做呢樣嘢，係唔得。即係呢個我個人嘅睇法啦。 好啦，我哋講講究竟其實應該點樣應對 DQ 先啦。嗱，其實講真啦，而家咧。即係佢哋都講到明啦，即係佢哋而家籌不筆錢呢其實係唔夠使嘅。大概而家四個煲啦，係咪？但差你現有嘅錢差唔多係兩三個蓋嘅啫。咁你點樣分呢？嗱， 你計嗰、那個煲係只係計呢個訴訟費係咪？你未計賠立法會嗰啲嘅係咪？ 唉，未计噶嗰度系， 咪咯， 未计噶， 你仲要 翻 俾立法会佢个薪津 咧，嗰度系好大镬， 实报实销嗰啲开支咧， 系啊，咁但系嗱 ，anyway 啦，我哋就系讲翻诉讼先啦。其实如果你 in case 上诉，嗰、那个可能又系另一笔钱嚟，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就算上唔上诉，我系唔同意全部都走去上诉。即系譬如咁讲啦，即系你港岛区你一个位系嘛，你快快脆脆选咗去算啦。其实系，即系喂，有冇人，即系唔会有人嚟 上 诉。 不过你都放心啦，佢嘅上诉会好快 吓、啊。 你经过粮油单嘢之后咧，佢唔会同你拖噶啦，快刀斩乱麻，系嘛？你14日之内你要上诉嘅，你快啲上诉。 啊，28日啦， 吓、啊，即刻排期。 同埋，佢究竟个上诉庭批唔批你上诉都好难讲啦。嗱，其实讲真，即系呢个系睇你信唔信法治啦，系嘛？嗱，你今次你嘅判决，我哋都未讲判词添啊。其实你其实个 case 唔同㗎嘛，係咪？咁啊小赖咁样讲到明就係因为其实係佢嗰个 Facebook 女士啦，係咪？嗰、那个好决定性啦，係咪？咁原本你话呢、這个边个罗冠聪咁样，喂罗冠聪我哋都觉得一半一半，甚至乎都好牵强。你嗰个语气问题，咁佢今次讲、就是。 我最初估嘅时候呢，我觉得今次佢狠嘅。 是 我最初估咧，不过我一路都冇节目喺度讲啫嘛。我心里边个底有两个嘅，纯粹从法律角度讲，刘小丽同罗冠聪瓜嘅机会系大嘅，姚松炎同阿毛嘅瓜嘅机会系相对细。 系啊， 但系最后都俾我估错。 咁但系阿毛哥佢今次就系话你嗰啲服饰啊，即系已经系唔相关，甚至乎系 distract 咗成个嘅，即系嗰个宣誓嘅庄严。 你因为引咗佢释法，搞个咩庄重啊嘛？ 庄严、庄重同埋嗰个系啦，庄呢两个原则，其实佢原系咪一零九法？佢系冇讲呢啲嘢噶嘛？你字面法律系， 所以你冇话唔讲一转头啊！佢上次系快狠准地啊，系释法噶，快狠准啊！ 而今次法庭嘅判决亦都用咗释法嘅原则啊！ 咪 based on 你嗰个释法嘅内容咯，咩庄重嗰样嘢嘛， 系咯， 即系我可能我着到咁啊，都唔系叫庄重， 咁所以 态啊， 所以 有件西装， 所以你今次如果你上诉嘅话，系咪可以好似粮油咁样样喺度拖咁耐咧？ 唔会噶啦， 系啦，你上诉庭批唔批你都好难讲，因为其实见到喂就咁用翻张德光嘅释法，你冇运行噶啦，我点样批你上诉啊？佢都睇你有冇胜算噶嘛。你嗱，我哋又讲两样嘢啦，系嘛？一个 fat 一个 law，fat 冇得讲噶啦，系嘛？大家见到都系咁样噶啦，咁你而家讲 law 啦， 上诉只系讲 law 嘅啫， 系啦，咁屌 ，error in law 嘅啫， 咁你而家你释法嘅内容就系咁捻样，系嘛？你再打落去，你人大释法，喂，你最后嘅超必喺人哋度啊嘛，你系冇桥噶嘛，你啲钱都系倒落咸水海噶嘛，所以上诉庭批唔批你咧，就唔系粮油嗰个 case 咁样可以俾你拖噶。咁所以咁讲，即系起码有啲你话上诉，就算上诉都好，有啲区系唔需要上诉，我觉得唔好搞啦，系嘛？即系你港岛区快快脆脆补选去算啦，系嘛？唔会 share 到你嘅议席，系嘛？你亦都唔希望系嘛？你个空窗期咁耐，你一班友冇粮出，唔系？我觉得呢个紧要嘅，即系你即系起码港岛区笔钱唔应该嘥。咁你如果你话真系要拉布顶多， 喂，但系你而家呢个讲法咧？我未细心思考过，有少少认命，有少少认命。 唉，咁形势俾人，你钱唔够啊嘛，真系。 唔系佢讲紧唔系唔单止钱唔够，而系亦都讲紧一样嘢，就系话佢上诉嘅嗰个胜算低啊。 系啊， 你头先都讲过啦，喂，刘小丽系因为佢 Facebook 女士啊嘛，罗冠聪佢语气嗰样嘢系 high 中咗你， 同埋佢之前又讲咗一段嘢噶。 嗯， 我头先啱快立一次佢嘅判词啊，原来佢临讲嗰段正式嘅嘢，即系话变成问号嘅时候，之前又讲咗笔嘢噶。佢而家所有嘅人都系攞呢啲咁嘅前前后后啊、衣着啊嗰样嘢嚟去 justify， 咁你系咪庄重啊嘛？所以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同唔同佢繼續抗爭落去先？因為抗爭落去唔係快快脆脆選咧，我未諗清楚啊。但好似你認咗命之餘咧，你仲係唔會繼續同佢喺司法上面繼續抗爭咁。因為你嗱最後嘅結果，就算你揀一個人去即係上訴都好，其實每一個 case 都係唔同噶嘛。 係啊， 係咪？ 啊， 你又唔可以淨係揀一個咁簡單，同埋好似我哋已經 adopt 咗佢，就話啱啦，衰咗咯。咁啊，DQ 咯咁样，喂，你有呢个危险啊？ 哦，唔系，嗱呢个 interpretation 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原则同埋嗰个叫现实嘅取舍啦。即系呢个我呢、這个当然啦，我哋而家叫 open end 嘅一个 discussion 啦，即系我谂大家都需要讨论嘅，系咪？原则上，大家你话呢几个被 DQ 嘅都系激进嘅原则派，系嘛？佢哋都会对呢啲原则咧一定会有所考量嘅。咁但系即系讲真，喂，你亦都要考虑下你而家你究竟有几多资源，嗰、那个形势系如何？即系我觉得应该系要有个咁样嘅。即係 judgment 咯， 但係而家你嗱，你睇個選舉個形勢，我跳一步去研究先啦。你上訴我估啊，四個都去噶啦，去到玩到終審法院噶啦。不過佢就個議席就即係褫奪咗你先，坐你傻係咪？咁跟住就安排補選啦。最大可能性係咁嘅啫。你新界東、九龍西，你都唔使諗，你就放一席俾人嘅，放一席俾建制派，冇計噶。好啦。跟住你唯一可以鬥嘅，即係就係港島啫嘛。 嗯， 咁啊，快快脆脆，其實泛民成個反對派，我建議就係咧，快快脆脆搞初選。你如果係兩席先能夠贏到一席嘅， 嗱，原本咧，我哋今日係 我嘅諗法咧，我嘅諗法咧，不如你依家就即係唔好貪勝不思輸。 原本我哋 出過算啦。 原本我哋今日揾到阿基哥上嚟 啊，佢話屋企人名啊， 屌曬氣啦！ 嗱，九成咧就係因為咧，即係咁講啦。喂，即系你喂你死老婆尸骨未寒系嘛？你即刻上嚟，即系俾人闹抽水啦系嘛？不过 anyway， 我哋大把机会系嘛？ 系嗰度系斗西喎， 系啊，咪系咪尸骨未寒啦？你今日就 DQ， 你今日就上嚟抽水系嘛？拉票，即系佢自己都要考虑。咁但系讲真，你自己都要面对选民呢啲嘢。喂，你自己亦都话你要揾个最大胜算嘅。喂，你要谂下，如果小赖出嚟嘅话。你系咪都要冚先？咁佢都讲到明会参与初选，系嘛？咁我哋姑且就叫做系 姑且定之啊。 疑中留情啦，好唔好吓？咁啊，即系我觉得即系好多人都会期待嘅。咁但系嚟紧呢两三年咧，都非常之忙噶啦，系嘛？即系 唔系同埋形势好恶劣啊！即系大家唔好以为形势咁恶劣，算数啦，认命啦，咁样系嘛？但系就你真系要重新思考过你自己嗰个抗争嘅方向同埋路线。Otherwise，你真系继续输落去俾佢，呢个先至系我哋成个反对阵营面对嗰个困局。 嗯， 所以嗱，我唔敢今日reach 个结论，但系就我估计全部上诉嘅机会好大，但系上诉能够赢嘅机会咧，为咗做期望管理咧，都冇咁高的期望，系嘛？咁跟住你选嗰路咧，我觉得就系以守为攻好过啦。唔好贪胜不知输你系赢得一席嘅就赢一席算啦，系嘛？港岛梗系要抢啦，九西同新东，你都系抢到一席嘅咋？ 唉， 都唔使谂噶啦，建制派一定有噶啦。咁大家就唔好当到嗰度扑晒埋去，走去即系自己搞自己啦。协调一个出嚟啊！我理得你系阿叔定系还是僆仔啊？嗰样嘢已经唔关键噶啦，系咪？咁但系最好就是大家能够 come up with 一个初选嘅机制。方便在对抗的战线里面，因为你连选举都协调不到，大家选举的问题上都嗌交的时候，你还期望日后可以讲那些运动路线的合作，你回去睡觉了，你连反对派都是这样，你真的回去睡觉，你不要想了，你不要打击我们大佬，还有少少对民主和这个抗争热情的，你又一盆冷水冚埋嚟，大哥。 咁你共产党不嬲就系要咁要咁样做噶， 咁咪就 系 set 呢个陷阱俾你咯。咁你班傻仔咧，全部冲晒埋个陷阱度，啲乜跌到阿妈都唔认得，头崩额裂，大哥。 咁个个都想要翻个位啊嘛。 唉，真系。好啦，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我第三节长咗少少啊。 好， 咁啊，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